在伟大领导者金正的同志开始领导先进革命56周年之际，牙买加注册货轮新环球号船长和船员24号在咸津北道京津港举行了庆祝会。会上一些人做了讲话，他们说，由于伟大领导者金正的同志的先进领导，朝鲜如今得以成为人造地球卫星制造发射国和拥有氢弹的堂堂的核强国，向世界彰显其威仪，还坚决保卫国家尊严与主权和本地区安全。会上通过了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信。